以前讲个故事叫做《狮王对战日本丧尸》。轰隆一声，炎热个天空上边突然之间传来一阵雷声，天降旱雷，必有大难将至。毛少方攞出手指算咗一下，呢个旱雷三千年前响过一次，嗰次系狮王罕拔嘅诞生。罕拔诞生，万物尽毁，人间生灵涂炭，惨不忍睹。祖师爷费尽一生的修行，将他打入无间地狱，永不翻身。如今已经三千年过了去了，唔通是罕拔重生，仲是另有妖怪呢？师傅，大事不妙了，永安镇突然之间出现了很多的丧尸，好像是战乱时期死去的日本仔，很多的老百姓已经惨死在他们的刀下了。其中一个带着刀的入口，仲要是半鬼半尸的。道行十分之了得，他们已经向我们道观走了过来了。徒弟阿海惊慌地跟毛少方说，毛少方听到之后就脚踏七星步离开了道观，然后就留下一句话，去通知你们的师兄弟，我先去看看情况，记住道观的天雷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前期不要启动啊。知道了师傅，你要小心点啊。阿海边答应师傅边去找他的师兄弟了。谂到我充电军居然好现做生，我讲过我重生之日就是大中国灭亡之日啦，同我杀散啲愚蠢个中国人。松田郎君喺度阴险咁笑道。呢阵时嘅毛少方右手攞住剑，左手攞住符纸，身披住桃木剑，脚踏七星步，快速咁就赶去永安镇口。有业有个毛少方喺度，你有得猖狂。讲完之后就御剑而上啦。松田郎君掹出咗佢嗰把魔刀，顿时之间呢个永安镇陷入咗一片黑暗，电闪雷鸣，鬼哭狼嚎。魔刀一出，必见血。毛少方，即使你有天大嘅本事，都难逃一死。最后就向毛少方杀咗过去啦。魔刀乃系至阴之物。如今仲要吸收咗千万人嘅鲜血，魔力大增。毛少方都冇太大嘅把握可以打败呢个日本仔。呢阵时，松田郎君射出咗一道青光，毛少方躲避不及，就用桐木剑去抵挡。冇谂到魔刀威力十分之劲，桐木剑一截两断。魔刀所劈之处青烟四起，松田郎君嘅速度越嚟越快啦，半尸半鬼，符咒恐怕对佢都冇乜作用。毛少方依家都谂唔出对付佢嘅办法，脚步迅速咁变做七星步，系躲避紧佢。呢阵时，好多嘅日本丧尸已经冲入咗道观啦。阿海同佢师兄使尽浑身解数去抵挡，无奈丧尸实在太多啦，佢哋嘅道行都唔够，只好准备启动天雷阵啦。天雷阵起，万物皆毁，神佛难挡，威力不可想象。毛少方同松田郎君已经打咗好耐啦，有啲体力不支，七星步越嚟越慢，一道长长嘅伤口出现喺毛少方嘅左手臂上边，鲜血顺流而下，随住一道青光，右臂又裂开咗一道伤口啦。松田郎君丝毫都唔俾毛少方喘气，呢一刀直接劈向毛少方嘅心口，毛少方眯上双眼，以为自己死硬啦，一啲反抗能力都冇。 哦，一声长啸。 毛少方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官服的僵尸挡住这一刀，他就是元辉了。原来旱雷天响，刚刚好就劈中了元辉，被他变成了狮王，功力大增。元辉生前就是一位爱护老百姓的好官，却被奸人所害，如今妖魔杀去他的子民，他嬲了。松田郎君一刀劈向元辉，元辉身上没留下任何的伤痕，只不过是冒出一股青烟，元辉飞身而去，所到之处丧尸一片死伤。日本鬼在他手上边就如豆腐一样，挥手即逝。松田郎君愤怒了，他将魔刀插入自己的身体里边，魔刀吸收了他的黑血就更加之强大了。那些死去的丧尸亦都复活了。元辉一声大叫，他身后边出现了上千具僵尸。元辉直接飞向了松田郎君，双手插入了他的身体，然后用牙咬断了他把魔刀，但是由于魔刀魔性太强， 佢个头俾断咗个魔刀割断咗啦，但系佢个身体死死咁捉住冲田郎君，然后飞入咗道馆，强大嘅魔力入咗道馆啦。由于魔力实在太强大，天女阵自行启动啦，五行八卦旋转起身，阴阳互换住，天空闪电狰狞。冲田郎君想逃出天女阵，但系冇谂到，紫色嘅元辉却把半把魔刀插入咗佢胸膛里边，天女阵响。数十对天女射向咗道观，射向咗元辉同埋松田郎君。呢阵时天地都震动，道观消失咗啦，元辉消失咗啦，松田郎君亦都消失咗啦，所有嘅丧尸僵尸都消失咗啦。永安镇恢复咗以前嘅热闹平安，但系冇人发现，慕少方道长从此冇咗影踪啦。